studio。北京时间21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晚上9点，上海，我和亲爱的他在外滩留下最美的合影，我会一直记着这个时刻，在今后的每一个9点中。 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心愿，无论大小说出来就好。982许愿曲， 上周一个在国外读书的老朋友和我说他下个月要回来一趟，当时我特别开心，但是回忆了一下才发现原来他已经整整一年都没有回国了，我也已经有一年的时间没有见到他了。这一年我们两个也很少联系，可是听说他要回来的时候我还是特别开心，可能这就是老朋友之间的感情吧，就是所谓的你走我不送你，但是你来的话无论多大风雨我都会去接你。希望等他留学回来，我们能有更多的时间能够见面，再好好叙叙旧。 我有一个朋友认识了很久，我总是说他长得丑，却天天熬个心造型紧跟潮流皮真厚。 我是那个朋友，认识他很久，我没有他说的那么丑，他就是嫉妒我的漂亮女朋友，而他却发愁， 他的梦想就是独自环游地球， 钱不够只好攒作保留，幸好还有朋友伴我在春夏冬秋。 真的朋这就足够，太多也不奢求，能分享喜怒哀乐，一起喝杯啤酒。 好的朋友有你也就足够，即使在结婚后直到退休，朋友也应该做到白头。 老鼠有条小狗常带来溜溜，我已经做了他舅舅，他自说自话耍无赖喜新厌旧难伺候。 老兄爱莫发忧，常精神抖擞，却经常会把钥匙弄丢，他还会 K 歌不停模仿张学友，说刚中带柔， 问他我该如何对某某开口， 别害羞最多没有的手，幸好还有朋友伴你在春夏冬秋。 100首歌里有100个回忆，100个回忆里有一个我们。 Java 闹戏音乐 We have all the best music。 我是张毅，接下来让我们一同分享一下今天的音乐故事。 活力 Music 音乐播客，有音乐，有故事。 Java 音乐 ，We have all the best music。 Hi, I'm Charlie Puth. Hey, what's up, y'all? I'm Kelly Clarkson. Maroon 5. Toblo. Hey, I'm Demi Lovato. James Bay. My name is Miguel. Hey, we're Codeline. I'm Ed Sheeran. 周一到周五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活力 Music 之朝夕音乐。We have all the best music. 又是一个新的周一，和你见面在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的电波当中。春天呢，让天黑得越来越晚了，于是我们就好像有了更多的时间可以利用哈。周末的时候呢，我因为工作的原因，然后对着电脑非常长的时间，然后觉得眼睛非常不舒服，所以我就站起身来往窗外望，休息一下眼睛。然后呢，我就看到一个老爷爷，然后坐在河边呆呆地盯着河面看了很久，所以呢，我也就望着他呆呆地看了很久。河边的树啊草啊都还没长起来，下午的阳光呢在河面上显得白花花的，整个的氛围特别的冷清啊。那这一刻我特别想回家带上家人去看世界。 Shake it off from Taylor Swift Fresh Radio. I'll stay out too late. Got nothing Shake it off from Taylor Swift。 我好像很少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分享 Taylor Swift 的歌哈。你现在听到的声音来自 FM98.2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朝夕音乐，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来搜索一下朝夕 FM， 或者呢你可以搜索我们频率的微信公众平台，叫做关爱青年计划，你可以点击那个视频直播按钮就可以收听收看到我们的节目了。当然朝夕音乐是没有视频直播这一个内容的，你只能听到我非常柔美的声线哈。 同样的，你可以登录新浪微博去搜索一下想逃离的朝夕来找到我，可以跟我分享一下你生活当中那些好玩的事情，或者是你特别想听的歌曲。当各位还沉浸在过年还没有缓过神来的气氛当中哈，大洋彼岸的 Megan Trainor 已经成功的瘦身下来，非常的美，并且准备发行她的新专辑了。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新单叫做 No Excuse， 延续了她一贯的魔女风格，不管是副歌部分还是整首听下来都会让你觉得非常的欢快。 Megan Trainor 曾经以一首出道单曲叫做 All About The Bass 横扫了58国的排行冠军，其中包括了美国 Billboard 8周的冠军，英国单曲榜八周的冠军，2015年格莱美年度唱片年度单曲的提名肯定，所以呢他的新专辑还是非常非常值得期待一下的。 Megan Trainor No Excuse Check it out。Megan Trainor， 我们要说一位曾经凭借一首歌曲就席卷了各大夜场的歌手，他叫做 Florida。 Florida 一定是那个当仁不让的霸榜先锋，不管是 Whistle 还是 My House 等等一首首的这种爆款单曲，大家一定都是耳熟能详的，街头巷尾或者是 NBA 的转播赛场，甚至在你想品下酒喝点酒的 Club 里面，这些歌曲都曾经牢牢地占据各位的视听。前不久呢，他与拉丁巨星叫做 Maluma 合作的 Hola 也在持续的发酵当中。在上周五呢， Florida 推出了他的新歌叫做 Dancer， 啊，一听名字就知道是一首能够让人按耐不住然后燃炸的舞曲，然后把你变成一个 dancer。 今天的第三首歌推荐就是来自于他的新单曲 Dancer， 声音来自 FM98.2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朝夕音乐。 Baby girl used to ride on the metro， had a dream of diamonds and stilettos， first class in Miami from the west coast， never wanted to be homecoming queen， not just another girl in the strip club， working hard now the dollar's gonna miss her，Big bags, I'm gonna tip her, making sure she's gonna come home with me. One money, two honey, how much can I throw? If I hug, I can't say no. Oh, I won't let go. I fell in love with a dancer.

刚刚我们一起听到这首歌，相信你们都已经听过很多遍了。From Sia, Kendrick Lamar, The Greatest。这首歌用来缅怀那些在奥兰多枪击案当中丧生的人们。我记得 Sia 曾经说过这样的一句话，他说：“我不太想红，也不想被别人在街上认出来，我更不想看到网络上那些人不断地评价我的长相好看或者不好看。”我曾经为很多的当红歌手写过非常多的歌曲，但是我看到他们红成那样的生活，也一定不是我想要的生活。这也让我想到了前两天在奇葩大会上，俞敏洪老师说，如何在平凡生活当中获取快乐和幸福，也是一种非常重要的能力。没错哈，生活当中有些人追求轰轰烈烈，有些人追求平淡自然，我觉得每一种都是正确的生活方式，只要开心快乐就好。接下来和你听到这首歌，来自 Diplo， 叫做 Worry No More。 这首歌存于 Diplo 本周即将发行的 EP 叫做 California 当中，作为专辑当中的第二首歌曲，封面呢依旧保持了非常鬼畜鬼畜结合了艺术的这种风格，也让人忍不住多看两眼。 Diplo Worry No More，这里是 Fresh Radio，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Diplo 继去年跟 Leo 合作的 Forever Young 之后，他们这首歌也是再次合作，并且据外媒报道说，两个人还将会在 Leo 于下周发行的专辑叫做 Leo Boat 2 当中再度合作，让我们一起拭目以待吧。你现在听到的声音来自 FM98.2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朝夕音乐，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来搜索一下朝夕 FM， 或者搜索我们频率的微信公众平台叫做关爱青年计划。新浪微博你可以搜索想逃离的朝夕来找到我。半点之前的最后一首歌曲来自 Ariana Grande Iggy Azalea Problem， 稍后回来不要走开。

也是能够让你的伤口流出血来，让你感到痛的一种力量。春天是重新开始的季节，一切都可以重新来过。这里是 FM98.2 朝夕音乐。

山的沙漠，你的名字是我最记得的歌。